谈过一段感情，最后却不得已的分手了。后来你会很难再去喜欢别人，你不想花时间，也不想去了解。就好比你写一篇作文快写完了，但是老师说你字迹潦草，把作业撕了，让你重新写一份。虽然你记得开头和内容，但是你也懒得提笔琢磨，因为一篇文章花光了你所有的思路、想法和精力，只差一个结尾，却要你从头来过，多难。从头来过的感情真的会有这样的同感吧，特别是单身久了之后，一想到哎呀，还要去从头了解一个人，跟他慢慢熟悉，然后又要慢慢磨合，一份感情的经营真的是挺困难的。希望你遇到那个有缘的人，然后不换人了，就这样坚持下去。好啦，继续来听歌。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样，爱情不是我想象，结束在遇到往你的方向，偏偏说怎么遗忘，站在雨里泪水在眼底，不知该往哪里去，心中千万遍不停地问你，不停疯狂找寻你，我是不是该爱情的走开，还是该勇敢留下来，我也不知道那么勇敢可不可以都重来，我是不是该爱情的走开，还是该在这里等待，等你明白我给你的爱永远都不能走开，在雨里泪水在眼底，不知该往哪里去，心中千万遍不停地问你，不停疯狂找寻你，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，还是该勇敢留下来，我也不知道那么无奈可不可以都重来，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，还是该在这里等待，等你明白我给你的爱永远都不能走开，是该安静地走开，还是该勇敢留下来，我也不知道那么多无奈可不可以都重来，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，还是该在这里等待，等你明白我给你的爱永远都不能走 付出了真心，总以为换到一个 高兴。你的多情竹梅，我的爱情陪了我的你，我来了一个世界，却换来回击。你的绝情竹梅，所有爱情好容易一下子清醒，感情像个闹钟，按一下就停。 庆祝首期惠州旅游看房团以五套成交的优异成绩凯旋而归，

就像个孩子在胡闹，我该微笑，还要有一点骄傲，就算是没了你了，我还可以再寻找。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。

决定离你很远，地球的另一边，直到我换了世界，直到我鼻息穿越。 听到的是阿杜的一首歌，今天是四月的第一天，也是愚人节，不知道有没有被愚一下。每当到了愚人节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起上高中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大家都很有趣，一到了四月一号早晨，一进门就开始各种的说谎，开始你骗骗我，我骗骗你，骗的都比较小，比如说哎，外面有人找你，出去之后一定是被骗了，导致一到了愚人节，可能很多人都会不敢相信别人的话。但是后来还有现在很少再去骗别人玩了。愚人节你被愚了一下，还是你愚了别人一下呢？无所谓啦，四月的第一天，祝大家愚人节快乐，也希望四月你有一个更好的开始。接下来继续来听歌，邝美云的一首 Fall in Love。 忘了自己曾经是怎样的女人，为爱收起自尊，为爱付出灵魂，想你的夜特别深，怕要触摸寂寞的伤痕，有你的我生命才完整。当恋爱完全越来越清楚，这份深深感情是我今生唯一的路，激情的过去就快要结束，心碎般的痛楚再也不必重复，不再流泪，不再孤独，有你就满足。 I'm just a woman

深刻舍不得，一种人一种懂得，他都不舍，形形色色，粉墨蠢蠢，愚钝的眼神，不光是散太迷人，飘逸度的花色，装一身霓虹，还是输给他，心门刷的逐客，自以为是的准则，一转身沉沦，模糊不清我在何。眼角是骄傲的景色，微笑是神秘的紫色，诱惑人，指尖是热情的彩色，红唇是温柔的粉色，好像个吻，一种人一种独特，他都不舍，形形色色，有一次蠢蠢欲动的眼神， 是不是总会不经意慢慢流失，好像没有谁的勇气。如果这个故事也必须成为历史，我会好好记住有过的美丽。我好想回到那样的从前，整个浮在透明的爱里就像在你怀里。我好想再回到从前，有你在身边美好的日子，有你在身边美好的日子。 品味一零三三，一零三三。 北京日月明物流，三河日月明物流承接全国各地、世界各地货物发运业务，整车零单、集装箱业务、汽运、铁路、空运，优质高效快捷的运输服务，国内国外专线直达，空运包销价，出口代理报关等增值业务，满足不同客户的运输需求，客户的满意是我们的心意。联系电话：13784792566，15076603033，携程希望与您的合作。三河珠宝城鸳鸯金楼，一元换贵州，震撼来袭！4月8日至16日，黄金兑换一克仅需1元钱，买钻石即享折上折。鸳鸯金楼黄金一次购买，永久流行。 三河交警温馨提示：清明小长假，人流车流集中，请自觉遵守交通信号，服从民警指挥，文明礼让，不抢道，不逆行。确保道路畅通安全。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，我挣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爱的人。 送给你这样的一段话：鸡蛋石头在一起磕磕碰碰，伤痕累累，终于受不了离开石头，后来遇到棉花，棉花的拥抱是那么温暖，鸡蛋才明白不是努力坚持和忍耐就能换来温暖，选择对的适合的才会很轻松很幸福，再优秀也是得碰上识货的人，再付出也得遇上感恩的人，再真诚也得赶上有心的人，再谦让也得面对珍惜的人。这个道理这样讲出来应该是清晰很多，珍惜那个值得你珍惜的人吧。好了，继续来听歌。 流泪是你的座位，当着你我从未决裂，记忆点亮我泪眼，温柔变成清洁照片，陌生的城市，淋湿的夜，听不懂的语言，喧哗过街，把身上的同伴换杯酒，犹豫喝了咖啡，我 习惯失眠，已经结束了吗？爱情最坏的说法，让人害怕。已经结束了吗？你有了新的牵挂，我想是吧。 到一段这样的话，其实学会不说话是一件挺难的事儿。学会高兴不说，痛苦不说，得到不说，失去不说，跟朋友不说，跟家人也不说，自己慢慢消化情绪。但是在一切都过去之后，一定要对自己说，还好坚持过来了。希望我们都能够成为温柔而有力量的人。看到这段话的时候，我是想起前阵子有一天我心情不好，我没有跟任何人说我为什么心情不好，可是有人却问我怎么了，这样我才知道，哦，我又把心情写在脸上了。所以呢，心情不好的时候还真的是不好瞒住别人的，但是有些事情就是要自己去承担，在这之后一切都会好起来，你也会认可自己，嗯，你很棒，你很坚强。最近有没有在自己承担着什么问题呢？给你加油了。好了，继续来听歌。 抱着吉他靠在窗边，陶醉着唱歌唱得闭上了眼。他常常看书看到三更半夜，然后吃完又加蛋的泡面。他每个星期会刷一次球鞋，晒在太阳来的窗台上面。他的朋友周末都会出现，热热闹闹好像很有人缘。我喜欢他和我一样酷爱音乐，我觉得他应该非常善良体贴。我希望他心仪的人还没出现，我担心他泡面吃的太多了一些。我对面男生的房间，自由生命力量的世界，等不了时候我被失望湮灭。有他心就有翅膀飞上了天。哦，对面男生的房间给我像是恋爱的幻觉，也许明天开始我该带着笑脸准时和他在巷口不小心遇见。 担心他泡面吃的太多。

在风中破碎重塑，多少被放逐在天际，无助却坚强。也许下一回追梦时依旧会破碎，可人生却不该宁可苦白不并要离。就算该如一丝苦心，我也要拼命追寻，只愿灿烂着平凡而不羁的生命。如果命运终将会不满，请记住我要挣脱一切，去勇敢前行。如果人生注定会坎坷不平，我要失去所有去狂热狂迷。也许下一次前行是真的会放下，可过的绝不是向命运低头并屈就。 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，吹响着风铃声如天籁。站在这城市的寂静中，让一切喧嚣走远，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，浮

宠我多一些，听到的是陈爱飞的歌声。这两天看到的关于愚人节最有趣的段子是这样说的，这个星期六是愚人节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公司肯定通知大家去上班，千万不要被骗了。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吗？其实是因为快要清明节了，所以今天也就是这个周六是正常上班的，但恰逢是4月1号愚人节，如果你真的那么勇敢的话，就可以跟领导说，你是开玩笑的吧，我不要去上班。真的是很会玩啊。当然愚人节这一天好像还可以用来表白，把你一直不敢说的话说出来，对方答应你的话你说的就是真的，对方不答应你就当开了个玩笑，也可以说是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。但是千万不要太怂了，不管是不是愚人节，不管是不是什么样的日子，该迈出那一步的时候还是要迈出来的。也许不是表白，是对其他的人有什么一直藏在心里的话会说出来吗？好了，还是继续听歌吧。小虎队，蝴蝶飞呀，明天早晨再来跟你一起听歌，稍后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，不要走开哦。 海风在我耳边倾诉着老船长的梦想，白云越过那山岗，努力在寻找他的家。小雨敲醒梦中的水河，展开微笑的脸庞，我把青春做个风筝往天上爬，贝壳爬上沙滩，看一看世界有多么大，毛毛虫期待着明天有一双美丽的翅膀，小河躺在森林的怀抱，唱着春天写的歌，我把岁月慢慢编织一幅画，梦是蝴蝶的翅膀，旅行是飞翔的天堂，放开风筝的长线，把爱画在岁月的脸上，心是成长的力量，就像那蝴蝶的翅膀，迎着风声越大，歌声越高亢，蝴蝶飞呀，就像童年在风里跑，感觉年少的彩虹比爱更远，比天还要高，蝴蝶飞呀，飞向未来的城堡，打开梦想的天窗，让那成长更快更美好，每刻爬上沙滩，看一看世界有多么大，毛毛虫期待着明天有一双美丽的翅膀，小河躺在森林的怀抱，唱着春天写的歌，我把岁月慢慢编织一幅画，梦是蝴蝶的翅膀，眼前是飞翔的天堂，放开风筝的长线，把爱挂在岁月的脸上，心是成长的